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77面最后一行啊，从当中看起。又斗乱生众者，斗争也；乱者错也，所孽也。按此即无逆中之破惑生，这是无逆罪最后的一种。无逆，逆是违背，可以说是它是完全违背性的，因此这种罪呢也最重，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。破活合身的罪，诸佛如来都不能救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破佛身血佛都能救啊，破活合身不能救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下面有个简单的解释，对于活佛如法修行的佛道之僧众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他确实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依据他修行的道场，如果用种种手段去破坏他啊，利剑他，风化他，让他斗争啊，让他混乱，让他无法修行，这统统叫破惑合僧。那么这种事情也是最容易犯的啊，我在出家之初，大概出家两三年的样子啊，我一出家呢就开始讲经啊，在佛学院教学。有一天有一位老居士啊，也是我的老听众，在学佛上说呢，他是我的老前辈啊，他跟李老师是同学，印光法师的弟子啊。我每一次讲经他天天都来听，他是来做影响众啊，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有一大特啊，坐在下面听我讲经，让一般人产生信心，大概这个年轻人讲的还不错，你看老居士做了捧场做了听啊，做影响众。有一天他打个电话给我请我吃饭啊，邀请我到台北有个功德林，在火车站的附近啊，我准时就去了。我去的时候他老人家先到了啊，我们坐下来，他问我，他说：“金刚法师，今天我请你吃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神通啊，没他神通。”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请教你。”我说：“不敢当，那老前辈呀，他佛法知道比我们多啊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问题？”无逆罪，堕阿鼻地 这个我知道。那就我们学过。啊，杀夫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处佛身学、破惑合身。他说这个一般呢，这个世间人，前面四种啊不容易犯，可是现在容易了。现在杀父杀母，时有所闻，在那个时候，差不多50年前，真的听不到，说是哪里有杀父杀母的，没听说过这个事情。这可是破获是真啊，这一条很普遍啊。那造这种罪业要堕阿鼻地狱这怎么办呢？他有非常大的慈悲心，为这些众生着急啊。我听了之后我就笑笑啊，老居士，我们吃饭。哎，这个事情不必去理会，他的脸这严重大事，怎么可以不理会呢？我翻过头来请教他，我说老居士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活活生的？他听我这个话之后啊，愣住了，沉默了大概5分钟，点头，确实没有一个。哪来的后生团呢？两个人住个庙都吵架，都意见不合啊！所以我学佛比你晚，年龄比你小啊，我就很留意，就没有见到一个后生团，这很遗憾呐。佛在经上讲啊，这个世间出现一个后生团，就这个地球。有一个活合僧团，地球上人通通有福了，灾难少了。一个僧团出现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一个僧团需要几个人呢？4个人，4个人在一起修行，持戒、学经。如法修行，这叫后合僧团呐，真找不到啊！30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遇到香港的两位大德了，西城法师啊，觉光法师，这两位大德。西城早就往生了啊，九光还在啊。西城年轻，比我大，大概大我10岁的样子。东北人，很豪爽，我就给他谈到活合僧团的问题，他很用心。我说我们找4个人，最好找5个人，五比丘嘛。那我说你就找我算一个，是你算一个，再找2个。找了3、4年没消息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啊，在出家找不到，在家也行。在家如果有4个人在一起修行，遵守6合敬，啊，那就是决定我们今天讲的落实4个根。弟子规、感应篇、13页、沙弥律仪，真做到了。啊，在家人行啊。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啊，僧这个意思是梵文是团体的意思，团体不一定是出家，在家也可以组织团体啊，所以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， 但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依六合敬修行。六合敬的基础就是四个根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个根完全是从敬业三福里面衍生出来的。敬业三福是菩萨修行成佛必须要遵守的三个原则啊，违背这三个原则你不会成就啊。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就是善言。这四句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孝亲尊师怎么做，怎么落实？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孝亲尊师就做到了啊。慈心不杀，这是因果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落实了。后面一句修十善业，有前面的两个基础，十善业道，你才能修得清净。没有前面两个基础，十善业道你做不到，这是真的。那第四个这个根沙弥律仪，就是三福的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沙弥律仪的十条戒，24门威仪，在家可以修。就出家在家都可以学习啊，这四个根根深蒂固啊，你具备佛菩萨的条件了，你好好的修行，你能成佛，能成菩萨。啊，没有这四个根在一起，不叫合伙。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各有各的看法想法，合不起来。六合里头第一个条件就是见合同解，这个见解没办法同相同，所以他合不起来，两个人都合不起来啊。所以六合敬的僧团出现在什么？出现在觉悟的啊，觉悟。为什么见惑能同解？觉悟他放下了，他知道万法皆空，像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说他会不会？当然放下了。啊，他是什么心呢？我们这个经题上的，他的心是清净心，一点染污都没有。平等心，没有高下，觉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是这个心啊。啊，那么于此我们就能知道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大的一个合伙僧团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切都放下了，我与我所都放下了啊，这才能合合得起来啊。只要有我有私心，就决定做不到 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破合合僧团也不容易，找不到，没有合伙僧团。所以忤逆最重的呢，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，杀父杀母杀老师，这个有，这三种都是忤逆罪，国报都在阿鼻地。那么我们知道合伙僧团这样可贵，何况合伙僧团有这样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可以说在世间的话是无与伦比的， 没有能比得上。如果建立这么一个僧团，你救了全世界，你救了如来正法了，救了一切苦难众生了。那别人不发心，我们自己要发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但是僧团条件最低人数是四个人，不能少于四个人。啊，四个人就不好找了。啊，那么在今天，大家都晓得，灾难很多啊。你们给我的信息，我放在这上面。啊，这几个月从三月份四月五月六月三月份全世界发生这个严重的灾害85起啊，82四月份有59五月份有67六月份有155七月份有176现在八月，我看八月到八月底的时候肯定超过200起月月在增加了，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啊，有人告诉我2012的灾难提前了，我看到这些迹象，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们如何应对？除了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个路子可以走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真正忏悔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三句话是美国普莱森说的。啊，这三句话我很欣赏，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样。啊，跟现代量子力学家说法非常接近，宇宙之间一切万象从哪里来的？佛在个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，我们都听得耳熟，但是境界现前都忘得干干净净。佛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我们的心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；我们心恶，就没有一样不恶。真的是境随心转了。啊，我们要改变外面环境，改变心就真正能做到。啊，把我们不善的心换过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什么样的心最善？阿弥陀佛的心最善。 阿弥陀佛心里面所包含的是四十八愿，是无界修行啊，所以我们真心诚心诚意念这一句佛号，念一声佛号，这一声佛号里头就具足四十八愿无界修行，善中之善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，应付大劫难什么方法？这个方法妙绝了，无与伦比。问题是你真的相信，真的忏悔，真的改过。这一句佛号念的就有效果。如果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忏悔，还自以为是，这个佛号你念再多都不相应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至心一念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关键在至心的。你能不能把那个妄心制服住啊？心里妄想很多，把妄想统统制服住，就降服住啊！《金刚经》上降服其心，啊，张家大师教我们放下这妄念的心啊，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至心一念呐！啊，我们这个经本子上讲，一向专念，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啊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，杂念全没有了啊！这样念佛呢，就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功德不可思议，效果不可思议啊！而且弥陀跟十方一切如来慈悲到极处，真正想回头，加持的力量立刻就到了，效果非常显著啊！我们最近有个同学在澳洲做了个实验，身体不好啊，虔诚的佛弟子，专修敬业的啊，他得了个哮喘，很久了，很多年了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啊，他闭方便观一个月，念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哮喘是怎么来的，他有个冤亲债主在他身上叫他受这个罪他发现了啊，发现了求阿弥陀佛加持，让这个冤亲债主觉悟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 跟他一起修行。啊，拜佛的时候一起拜，念佛的时候一起念，听经的时候一起听。啊，听了20几天，他觉悟了，他求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，他真往生了，这比你好了。啊，多少年来什么样的医药治不好？哎，这就好了，就走了。啊，他还有一个病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啊，所以他这样叫自己叫酒糟脸。啊，原来也是一个冤亲债主。啊，过去得罪他，他来报复。他用同样的方法，求佛菩萨帮助化解，求佛菩萨接引他往生。啊，这两个冤亲债主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所以他两种病十几年来怎么治都治不好，哎，这一个方便观不到一个月全好了。啊，不需要医药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晓得我们身上有哪里是不痛快不舒服有问题。啊，肯定冤亲债主。啊，我们没有发现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，心里明白，啊，就应该要祈请，就应该要劝导，我们大家和解。啊，过去事情我错了，要承认，要忏悔。要改过自新，啊，要发大誓愿，啊，劝导冤亲债主，啊，我们把过去的恩怨暂时放下，好好修行。啊，我拜佛，你也拜佛；我念经，你也念经。我念佛，你也念佛，啊，大家一起求生净土。啊，现在在这个时代，一般来讲，鬼神比人好多，因为鬼神知道苦，人不知道，所以他容易接受。啊，我们这些病是减轻了，好了，但是人家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我们决定不可以轻视这些冤亲债主。啊，你看他也得这个缘分，他成就比我快，我不如他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于是我们不但对人不敢轻慢啊，要以真诚恭敬心对待，对待这些小动物乃至蚊虫蚂蚁都不可以轻慢的。修什么？修真诚恭敬心，乃至对花草树木，对山河大地，对一切鬼神。啊，只有一个真诚恭敬心，只有一个愿望，劝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心好啊，这个心能够叫你不会受灾难。啊，这个心能化解一切的冤结。啊，过去今生 给一些众生借这些冤结的时候，通通可以化解。佛菩萨帮得上忙啊！如果自己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改过，佛菩萨很慈悲，帮不上忙。那个问题才真叫严重了啊！帮不上忙啊！我们要佛菩萨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先帮助自己。啊，一切条件具足，佛菩萨自然帮助。所以，破坏僧团，引申破坏别人的好事，都是有严重罪过，也给人结了严重的恩怨。下面句，二舍世王问无逆心，里面有这样一段，有无逆罪，若足信子、足信女。足信，这不是普通人，一定是同一族的啊，足信同族的啊，同一个民族。同一个国族，啊，那么也可以说是豪门贵族，啊，这些男女，为此无不就罪，这个为是造作，啊，就是你造作这五种。佛都不能救的这个重罪啊，这五孽罪是五重罪，必入地狱不已啊！造这个罪业人的果报必定堕地狱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！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前面说的很多啊，这五种说杀父杀母、害阿罗汉、斗乱僧众，其恶意与如来所啊，对佛菩萨面前起恶意啊，这就是指触佛身虚，这个恶意是想害佛啊，那么在今天的时候起一个恶念，想把佛教毁灭掉，这跟这个是罪是相同的啊，消灭正法。斗乱僧众就是破坏和合僧团，此无啊，乃无间业，感无间地狱之苦报。什么人干的？愚痴啊，贪嗔痴慢的人，他就干这个事情吧。所以这五种罪业往往一种连带其他的四种，他全都有啊，所以这个罪就重了啊，五种罪 单独翻一种的很少见，一种一代连累到其他的，所以它就变成极重的罪业了。这个东西不能造啊。佛法称之为宝。宝是世间人所珍爱。有了宝物，不但可以满足物质生活之所需，也把自己精神生活向上提升。这宝的作用啊，佛法确确实实可以带给我们取之不尽的、用之不竭的财宝。为什么？信德。大乘教里面，佛常常告诉我们：真如自性，本自具足一切万法。一千万不是从外头来的，你自信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有无比高尚的德行，是你自己本有的，有无量的能力，无量的才华，无量的福报。慧能大师开悟说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全是自信所有的。只要你明心见性，你信德里面的智慧德相统统显现。到这个时候，用自己的信德去教化众生，什么障碍都没有。佛讲的话是真话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中国老祖宗讲，人心本善，跟佛说这个话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善是赞叹之词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意思就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太圆满了，样样具足啊。那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了呢？佛经上讲，现在叫迷失，你是迷了自信，所以自信里面所有的这些德能、智慧德能，现不出来。被障碍住了。什么东西障碍？烦恼障碍。佛说三种烦恼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你现在有这三重烦恼，你的智慧德相透出来。不是没有，有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把这三种烦恼放下，就出现了。从哪里放起？从最初的、最明显的放起。最明显的就是见思烦恼。我们对于很多事情、很多道理看错了。想错了，要从这里下手。 啊，这一方面佛菩萨可以教你啊，经典上就是讲这个问题，你多读经典，多去研究经典，慢慢你就想通了，想明白了。你对于世出世间的一切法，你的想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我的看法跟佛经上的看法不一致，那一定把自己的看法放下，采取佛的看法。为什么？佛是正知正见，我们就变成了邪知邪见。放下邪知邪见，是培养自己的正知正见。啊，正知正见现前，给诸位说，邪知邪见所变现的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你才知道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到达这个境界，大家就称他做阿罗汉。啊，这是修学佛法了，得了小成就了。啊，他超越六道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现在他眼前的是什么境界？叫四圣法界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看到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清净心现出来了，平等心慢慢也浮现出来了。啊，障碍平等的是尘沙烦恼，障碍清净的是见思烦恼，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土就现前，啊，净土就现前。啊，尘沙烦恼破掉了，平等心就现前，平等的境界就现前，平等的境界是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得，懂了之后怎样？要真干呐！你懂得了叫看破，是不是真看破了？未必，真放下就是真看破了。看破没有放下，不叫做真看破。啊，佛法讲悟啊，这叫解悟，不是证悟。解悟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啊，解悟之后一定落实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叫正悟。正悟得真舍利了，那你过的是什么生活？是诸佛菩萨的生活，不是凡人生活。啊，所以经书不能不读啊，不读永远迷惑。像下面四个字讲的，愚痴蒙昧也。你不读经书就这样。啊，解悟不管用，一定要证悟， 但是证悟必定通过解悟。啊，你不了解，你放什么？你怎么放法？了解了，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放，我知道放弃什么。啊，解悟是看破啊，看破才会放下，放不下说明你还没有看破。你说我已经看破了，是的，你已经知道这桩事情，真的没看破，真看破了，你决定放下。你身上背个重担多难过，人家告诉你放下就快乐了，我一放下真快乐了，这担子真丢掉了。啊，劝你放下，你不肯放下。那个放下那个境界，你享受不到啊。啊，觉悟是帮助你放下的，放下又是帮助你更深一层的觉悟。佛法没有别的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啊，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，一直到究竟圆满，啊，这是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真有效果。在这个时代，这个环境里头很有效啊！啊，永远不衰，永远不败，永远不会堕落。啊，你要会用，你就有成就。啊，不会用，你就有困难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五种恶归纳起来都是愚痴、嗔恚、贪婪啊，意业的三毒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愚痴蒙昧以下啊，这以下的经文啊，愚昧蒙痴以下的一段经文，啊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从受来。思索去向，不仁不顺，希望长生，就这几句经文啊，说明愚痴畜生之痛，蒙昧是无知啊。啊，可是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为智慧，自以为是智慧，实在是愚痴到极处啊！把什么叫智慧，什么叫愚痴颠倒。真正智慧他完全不知道啊，以为他现在很聪明，他很能干，所以自为智慧，那真是他愚痴，他造业 啊，这一点真正学佛的同学，希望我们这一生一定要去往生，不想再搞六道轮回。如果你有这个觉悟，那你就得要很谨慎，很细心，一定要搞清楚啊，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愚痴，起心动念里头带着自私自利，带着名闻利养，带着贪嗔痴慢，那决定是愚痴。那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智慧 啊会让你造业的那个念头，那种行为愚痴，不愚痴怎么会造业？你从这上面去想，你就了解了，我到底是愚痴还是有智慧。那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自己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名闻利养，这是智慧。你决定不会把事情做错，错跟对的标准是新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心得相应啊，心得是什么？是善，五戒，啊，三规，六度，我讲这四种，这四种是最普通的。与这四种相应，这是心的。如果与这四种相反的，就是愚痴。啊，学佛修行修什么？佛没有自私自利，佛没有是非人我，佛没有贪嗔痴慢，佛没有名闻利养。那我们要学佛要学跟他一样啊，他不但说出来说给我们听，他自己做到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随遇而安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顺境很好，逆境一样好啊，善人很好，恶人也好，没有分别。那为什么没有分别呢？本性是一样的。本性都是福，本性都是善。那所有一切不善的一些差别是习性啊，习性不是你本性啊。习性会变，本性不变。啊，所以习性是一时错误啊，是可以原谅的。愚痴吗？一时糊涂吗？干错事情吗？啊，你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忏除业障，后不再做，你不又恢复了吗？ 啊，你跟圣贤、跟善人、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所以佛菩萨教我们看人的本性，不要看习性；看人的本善，不要看不善。啊，我们才能够出离三界，才能够脱离轮回。啊，人最怕的是干这些愚痴无知，反以为自为聪智慧。啊，觉得自己有智慧，有方法，这个错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自以为是，实为愚痴之气。这愚痴到了极处了。又因愚痴不行三世因果，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，也不知死后向何处去。啊，这是愚痴造成，不相信三世因果。三世因果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三世因果的原理是什么？弥勒菩萨跟我们讲得清楚。啊，三世因果是我们的念头。啊，就像这个电视的啊，电影的这底片一样。啊，前面一张是过去的，这是现在的，这是未来的，这就算是因果。放在电视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，三世因果跟你变换24次。你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讲得更清楚，事实真相，一秒钟转动多少次？1600兆。前念不是后念，后念不是前念，念念都是独立的，念念都是虚妄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了不可得了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在大定当中才能看到。啊，极其深的禅定可以把心住在一处，就不动。啊，实际上自信本来是这样的。慧能大师给我们说过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只有不动摇，你极其微细的动摇他都知道。啊，我们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是大动大摇，所以呢，微细动摇反而不知道了。啊，这世间一般人讲心浮气躁啊，这心浮气躁是大风大浪。啊，大风大浪之下， 用小的细的微细的波浪啊，不能觉察。啊，宇宙的形成是极其微细波动而造成的。那么这种极其微细波动现象被现代科学家看出来了，啊，量子力学。啊，这一下证明佛陀在3000年前所讲的这个微细的相一点都不错。3000年后科学家把它证明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微细念度频率非常之高，非常快速。啊，没说出数字，弥勒菩萨快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了，1秒钟。啊，这个波动频率1600兆。啊，这就比科学家还厉害。科学家说不出数字，就是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。啊，佛能把它频率说出来。所以你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三世因果。前面今年后年，这就是三世因果。啊，不知此生之所从来，也不知死后向何处去。这学佛的人知道啊。啊，真正把先手过死，望境还原观参透了，你不就都知道了？你从哪里来的？知道。你将来往哪里去？也知道。啊，但是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。我们从自信里变出来的，最后再回归自信。自信是什么？自信就叫做佛，就叫做如来。啊，我们死后想活出去，死后想回归自信，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去。啊，自信在净土里面称为常寂光净土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最后就是希望契入寂光净土，圆满了。啊，寂光净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妙觉如来。啊，等觉的上面，等觉是菩萨最高的位置。啊，51位菩萨等觉最高，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，回归常寂光了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希望我们回归极光啊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呢。啊，不明因果，不信轮回。这个轮回不管你信不信，不是信就有，不信就无，不是的。啊，你信他有，你不信他，他也有，他还有。你决定没有办法超越了。啊，轮回里头最麻烦的一个现象就是冤冤相报。这个事情叫麻烦透了。啊，你造善因就有善果，就报啊。你造的恶因就有恶果。 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动个念头，别人不知道，那是假的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啊，我们现在总算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从华严经，从还原观上搞明白了。啊，原来我们这个念头一动，谁知道？贤首过失告诉我们，念头才动，叫周边法界。所以，整个宇宙跟自己就好像一个网，像我们现在讲的网络，这个网你看不见，真的是一个网络，任何一点跟全体都有感应，这里才一动，变法界虚空界通通知道了，不但有情众生知道，无情众生也知道。啊，我们在起心动念要问问，这桌子知不知道？这椅子知不知道？墙壁知不知道？地板知不知道？通通知道。为什么？所有物质都是有机体，宇宙之间找不到一个东西是无机，都是没有生命，找不到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我们学经教学这么多年，才恍然大悟啊！心经常常念呢，从小就会念了。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行般若波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原来以为五蕴是讲人啊，不是的，五蕴是讲物质，物质讲到最小的物质啊，现在讲量子，这个华念老在前面给我们用的名词，也是科学家用的中文翻译，中微子。这中微子有多大呢？啊，现在我们概念很模糊，概念也不清楚。原子，都知道原子这个名词。原子当中有原子核，啊，是个中子。四周围有电子围绕着它，像太阳系一样。啊，原子核子当中，这电子围绕着它。啊，真的像小宇宙一样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高倍显微镜之下呢，看到了，电子很小啊。中位子多小？多小呢？100亿个中位子合成一个电子，所以一个电子要把它分开了，可以分成100亿个来中微子，也许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才没法子分了，分没有了。那么小的一个位置物质，它里头有受想行识，换句话说，五蕴具足。现在我们才知道啊，观世音菩萨讲照见五蕴皆空，是照见中微子啊，他具足五蕴啊，具足这个五蕴，他停在这个停留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1秒，他就不见了。啊，停留的时间那么短。 虚皆空啊，你没办法掌握到啊。那我们现前现象怎么来的呢？是这些现象密集集在一起产生的幻象，正如同电影荧幕上啊，这个幻灯片一秒钟投射24张，24张累积在这个上面，让你产生一个幻象，这个我们容易懂啊。而现在事实真相呢，是这些中微子现的这个现象是一秒钟是1600兆张的这个幻灯片，在一秒钟当中产生的幻象，让你完全不知道它是假的，这才叫照见无因皆空啊！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事实真相啊！你怎么能把这个看成真？如果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要是肯定，你要是明白了、彻悟了，有没有灾难？没有了。啊，太空毁灭也不造成灾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可得嘛。啊，我们身体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我与我所都不可得。你能够把这些真相搞清楚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个东西，根本就没有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长极光里头的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这部经上所讲的真实之际。在经上讲三种真实。真实之际，也就是事实真相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真实智慧见到真实之际，见到之后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真实利益是彻底放下啊，知道了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啊，那是真实利益。啊，无论什么样灾难现前，你看穿了吗？你全看明白了吗？啊，那这些现象，这些现象众生业力变现。能变的业力不是真的，所变的现象也不是真的。那你看这个大灾呢，还不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？啊，你看到这些节目，看到这些演出，啊，你明了他的业因果报。啊，迷惑的人在里头受罪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他以为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因果轮回真有，不知利他了，唯图自利，故待人接物啊，不仁不顺，就错了。错在哪里？错在不知道 一切人一切物是自己，就错这里。因为什么？一切人一切物都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，他跟自是不二的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害人是害自己，利人是利自己。那善良之手，右手帮助左手，你说是帮助他还是帮助自己？右手跟左手要不要变成冤家对头？那为什么一体？现在我们不知道，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如果你能把还原观念通了，你就恍然大悟了，你就真的明了了。啊，真明了之后，你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，你就会奋不顾身的，你就帮助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体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它自然流出来啊，它不要报酬，它不要人家赞扬啊。如果把这个人看是冤家，那个人看是对头，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，那就完全是愚痴蒙昧。你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，叫真可怜，你在这造业。啊，所以这个受造业受报啊，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没有完没了啊！苦头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。所以不遇到佛法怎么办？知道这个道理才晓得佛法好，不是佛法我们怎么知道？还不是糊里糊涂过一辈子？啊，这一生当中造多少业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能抵消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我做了很多坏事，我想多做一点好事来弥补，不行，各有各的报，善有善的报，恶有恶的报啊，善恶是不能抵消。啊，这个不能抵消的念，这个道理，我们也从看电影这个底片上能觉悟到。啊，它每一张每一张，它不是上一张跟下一张没有关系，它怎么抵消法？啊，所以它不能抵消。啊，各有各的报，什么时候报呢？遇缘就报。啊，善恶的业因在阿赖耶里头啊。遇到善缘，善种子先报；遇到恶缘，恶种子先报。所以果报这个事情，总在遇缘不同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。世出世间也是一切法了，无比殊胜的就是佛法啊！遇到佛法，那真的是中第一特奖啊，比中第一特奖的机会还难啊！你能够遇到啊，遇到他真实利益是什么？真是解脱的机会，你遇到了，你在这一生就有永远脱离轮回、脱离十法界的缘分、机缘，你遇到了，你能够掌握，你就出去了。 换一句话说，无世界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这一次解决了。好就好在这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缘分呢，我们要珍惜。珍惜就是你真正认识，你才会珍惜。你不认识，你不懂。啊，真明白了他真心，无论如何啊，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，我要解决自己问题。啊，所以不知利他，唯图自利，这是绝大错。啊，他不知道。利他就是自利啊，自利就是害自己啊，自利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你说我自利，我有什么过失？这都不知道啊。过失在哪里？增长我执。就是这一个麻烦了，你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就是我执。你看看佛教入门头一个破身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大家念叨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是什么人？小乘须陀洹。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，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头一个初性位的菩萨啊，四相破了你才能证得。那么你样样都为我，这个我执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放不下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世间法念念为我，为什么他不离开六道？出世间法要离开六道，离开六道的时候，头一个把我放下，没有我啊，所以真正做到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你看才能证得出果。有我怎么行？啊，所以佛在经教里，无论大乘小乘，都是教我们利益别人，舍己为人。啊，好处在哪里呢？把我淡化，最后把我放下，你就证果了。啊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心位，在佛门里头地位最低。刚刚入门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小看他，不能低估他。虽然他刚刚入门，这个门是圣人之门，他入这个门就是圣人。那我们称他为小小圣人啊，最低的位置圣人。三种不退转，他第一种得到了，位不退啊，正在这个国位，没出六道，但是绝对不会堕到三途，这是保证。他在六道里头只有人天两道啊，人间天上，但是两道他有期限。七次，人间天上上下往来七次，他就超越六道了啊！他证阿罗汉果了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。 啊，所以他有期限的，好像念小学啊，六年一定就毕业了，他就离开小学了。啊，去出苦，天上人间，六次七次往返，他就超越了。啊，毕业了，小学毕业了，离开小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常常有个利益别人的心，利益众生的心，啊，把我淡化，啊，世间人最痛苦的造孽，第一个因素就是自私自利，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就损人利己。损人利己事情决定不能干，尤其是三宝啊，侵占三宝，占三宝的便宜，这个罪过一般讲没有好报应的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深长，要好好去想啊，果报是很可怕的。故待人接物，不仁不义，不慎。仁是爱人，不知道爱人。啊，不知道爱人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他不知道怎爱。只有懂得自爱的人，他会爱人。啊，不爱的人是不懂得自爱。懂得自爱，为什么会造恶业？啊，自己做恶业，堕三途，堕地狱，这哪里是自爱呢？糊涂啊！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自爱。他不做恶有恶业，他不跟人结怨呐。啊，在菩提道上，他没有冤亲债主附身的，没有找麻烦的，这就是自爱啊！啊，处处树敌，处处跟人结怨，菩提路上全是冤亲债主，债主天天找麻烦，那怎么叫自爱？那么从理上讲，心不清净就是不自爱。啊，自爱的人永远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这经上讲的，清净平等觉是你的真心啊。你的真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是觉而不迷。现在这三个都失掉了。啊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是染污。把心染污掉了，清净没有了啊！共高我慢，自以为是，平等心没有了，这哪叫自爱啊？迷惑颠倒，没有智慧，觉没有了啊！这叫不自爱啊！不自爱，当然他不会爱人。不仁不慎，不慎是不慎心的啊。下面有个简单解释，庄子曰：“爱人利无为之人。”啊，这个人能爱人，不但爱人，他还爱物，就是一切万物。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他没有不爱的啊，这叫仁啊。顺者呢，和顺啊，和睦，随顺 大自然。啊，大自然的运行就是心得的流露。因为他不仁，他不顺，为之自利，还希望长生。啊，他能长生得了吗？啊，有，确实有无恶不作的人寿命很长。经上讲过，那什么原因？他前世修的福德太大了，这一生无论做多少坏事，他前世的福报在，他还没想完，他所享受的是前世福报，做的些好事啊，在这支撑住他了。福享尽了，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恶报就现前了，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不是古圣先贤用来吓唬人的，不是。那你把古圣先贤的全看错了。啊，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句句是老实话，绝对没有一句是威胁利诱的。啊，他不会用这个手段。啊，来带人，来教化众生，不用这种手段。叫非法的手段他没有。啊，都是实话实说。啊，老老实实。说如是之人心与心力。啊，他确实愚痴。啊，下列。虽慈心教诲，这虽然慈心是佛菩萨，是善知识啊，慈悲教诲，但是他不肯信啊，他还是相信他自己所作所为是正确。苦口语语无益其人啊，佛菩萨苦口婆心地来劝导他，不相信，不愿意去理解，当然更不愿意去奉行，这对他没有利益了啊，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利益。大乘教上常讲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的利益在此地。啊，佛菩萨慈悲，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菩提的种子，就这个利益。啊，这一生呢不得受用，这一生是该受些什么，他还是要受，他不能够免掉啊。啊，可是能信能解，真正能够忏悔改过念佛求生，那他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他这一生得的意义可大了啊。下面是盖因如是痴人心中茅塞啊，好像有茅草把他的雾门堵塞了，他不开悟啊，怎么给他说的不开悟啊， 是虽闻良言呢，不能领解，他没法子领会。啊，他无法开解。啊，此正邪，吃毒所招感之苦痛。这是说眼前的豪华听不进去，真话听不懂啊！现在这个社会所谓听骗不听劝，那你骗他他很欢喜，你劝导他他听不懂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这是很愚痴，很可怜。啊，金银素玉，现有愚痴，暗障浮现，无所知晓啊，以至为痛啊。现前愚痴，为什么现在愚痴？有因素的。过去不肯发布时，就得着果报。啊，这种情形，我们细心就观察很多，自己懂的东西去教别人，还要留一手。怕你将来超过他，这就是愚痴的因。他到来生呢就愚痴，想学东西听不懂，那你令法嘛，令法的愚痴的果报。那另外是障碍别人学习啊，怕别人学习比我强，我总想方法障碍他。啊，这个念头得愚痴果报。啊，我听一个同修给我讲，那是事实。啊，他的朋友，不是他家，他的朋友。有个小孩很聪明啊，在学校念书考的分数都很高啊，班上有一个同学比他好啊，每一次考试他都没办法超越啊，那个同学害病死了，他非常高兴，哎呀，在家里讲，哎呀，死得好死得好，家人问他为什么啊，没有人可以跟我竞争了。那他将来文当他拿第一名，那个比他强的人死了，这一个念头就种下了愚痴的因，这是嫉妒啊。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了，再聪明再能干，他没有德行的。那么注定了他一生将来都造罪业，罪业造满了之后阿鼻地狱去了啊！你就从这些地方清清楚楚看出来，他走的是什么路啊？走的是地狱路啊！啊， 不知道爱人，不知道尊敬人，总是把别人的好事毁掉，让自己站在前面，这个念头是地狱的念头。暗障佛性，佛是障碍，障碍你的清净心，障碍你觉悟的心。这都是属于愚痴，无所知晓。用佛法讲，诸法实相，他一无所知。诸法实相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。无所知晓，一知为痛，这个痛非常严重，但是许许多多人已经麻木了。虽然是极为痛苦，但他现在不知，就像一个人一身麻木了，又很疼痛的，他自己不知道。那就非常可怜了。人知道痛苦，他会改呀；不知道痛苦，他不会改呀。他不改，他将来要堕地狱。他知痛，他能够改的时候，他还可以不堕地狱。这给我们学佛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警惕，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？要犯这个毛病，将来堕得地狱里头，后悔莫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要想回头，这里头有个关键，那就是要降低自己的欲望，欲望太多了，欲念太强了，人就迷惑了，就麻醉了，就会犯这些毛病。世尊当年在世，给我们示现了最好的榜样。生活只要能过去，就满足了。老人家一生，印度是热带，所以不需要很多衣服，三衣一钵他足够了。每一天出去托钵一钵饭，印度没有四季，热带地区只有一个夏季，所以他衣服很单薄，晚上这个衣服就拿了上被盖，被盖要盖在身上。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其乐融融啊，发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啊，他真放下了。人最苦的就是欲望太多，欲望永远填不满了， 那你说这天天造业，造业的时候不知道，死了之后果报现前就晓得了。一切都放下，念佛往生净土是非常非常容易，对他来讲这个事情太简单了，他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。你想他一心向往净土，他就真的就一心向着，一心念着，这人必定往生了。净土这个法门，你不遇到，那就没话说；遇到真肯干，时间再短都成功。问题是真忏悔真回头，假的就不行了。你真心跟阿弥陀佛立刻就感应到脚，确确实实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例子很多很多，净土圣贤录里头，往生传里面，乃至我们现前同修当中，你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那不是假的。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不要很长的时间了。真正真心忏悔，一天两天的时间够了，就能把你无量界的罪业统统忏悔忏除。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有没有这种勇猛？勇气改过自新，过去的我真的放下了，从现在起起心动念纯善纯净，纯善纯净就是一句弥陀，心里头除弥陀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有感应，阿弥陀佛还有个杂念在里头，就把你感应破坏掉。48愿里讲得清楚了，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就能往生，这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。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放不下，答案就是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事实真相是假的，你不知道，你以为它是真的，你上当了。以为是真的，你想控制它，你想支配它，你想占有它， 你就在造业了。这个业造得很冤枉，为什么？自他都不可得，你不觉得冤枉吗？啊，真正知道自他都不可得，你的妄念全放下了，不造业了，念念与自性相应。啊，念念与实相相应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佛菩萨的境界。你现前就契入了。啊，幕后这一句话记得好，这念老讲的。盖为啊，愚痴佛性，故蒙昧无知。此实为人生之巨痛，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。啊，但是这种人多，可怜，他自己并不知道，完全不救。啊，学佛的人知道不知道？知道的人不多，为什么？没真福，没真学。为什么没真学？名利没放下，欲望没放下，烦恼没放下，那不是真学。啊，摆在你面前的，你有没有这个人我喜欢，那个人我讨厌？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有，有就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你心不清净，你心不平等，所以你心迷惑啊，不觉，不觉就是愚痴蒙昧啊，就是后面讲的愚痴佛心，蒙昧无知。你不能不相信啊！你不相信，你这一生回不了头来啊！如果你相信了，哎呀，我自己真的是愚昧、愚痴、蒙昧，你才能回头啊！回头是岸啊！自己不知道啊，自以为很聪明，此地讲的自为智慧。啊，自以为有智慧，不知道自己愚痴蒙昧。啊，有意无意造作无量无边的地狱罪业，不知道。将来堕地狱，不晓得怎么堕的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啊，这一桩事情。怎么个拯救？就是听经。读经。啊，听经是帮助你解。读经是帮助你修。读经的时候，读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杂念渗透进去。那叫真的读经。啊，读经一面读一面还胡思乱想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念佛有口无心，古人说的寒破喉咙也枉然。那读经啊，如果是有杂念渗透进去，这本经念破了也没用处啊！读经跟念佛一样是修行，不许可有一个杂念渗透进来啊！这一部经我学一个小时念完，一个小时没有杂念，这真功夫 啊，所以读要会读啊，会读是修行啊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。